是爱也不是解答。孔子里没有回声，但我记忆有你指纹。我加上你两个人，却不等于我们。你想我吗？会偶尔想我吗？是这样吗？飞扬的会落下。你爱我吗？如果曾是回答。 王力宏差不多也是在90年代末期出道的，刚刚出道的时候大家把他当作偶像歌手，可没有想到这么俊朗的外表之下也有一颗非常有灵魂和有才华的创作的心。接下来我们要跟你听到彭佳慧，她没有萧亚轩的时尚敏感度，也没有王力宏的外形的抢眼以及创作的天分，可是她有着一副好嗓音，有着一副让人一听就难忘的嗓音。接下来这首歌喜欢两个人。 没有回想刚刚下大雨的黄昏，此刻夜空只有美丽的星辰。走过了天算各一半的旅程，我淡薄的心才能变得丰盛。心会累，爱会冷，这是感情必经的过程。只是有人就放弃，也有人愿意再等。等一个发现，等一个感动，让爱再沸腾。就算很在乎自尊，我们依赖彼此，不得不承认。放弃自由，喜欢两个人，放逐的两个人，互不相让还是相爱，分享一生。不爱热闹，喜欢两个人，就我们两个人，在浮动不安世界里找到安稳。

深沉，我敌不过你的体温，你也敌不过我飘忽的灵魂。我们是真心相爱的恋人，也是互相伤害的敌人，只是彼此不想承认。对口口声声说爱的人会这样残忍，我敌不过你的放任，你敌不过我的深沉，我敌不过你的体温，你也敌不过我飘忽的灵魂。我们是真心相爱的恋人，也是互相伤害的敌人，只是彼此不想承认。对口口声声说爱的人会这样残忍，站着最后谁也不会胜利。我们是真心相爱的恋人，也是互相伤害的敌人，只是彼此不想承认。深深说爱的人会这样残忍。 虽然说郑中基在音乐世界当中有这么一个金牌后盾的爸爸，但是一路以来他也以非常低调的态度来依靠自己，在唱片界闯出一片天。也许歌迷并不因为他的父亲是郑东汉而多买他两张专辑。接下来我们继续要跟你听到王菲，曾经也是郑东汉旗下的歌手。 我爱上一道疤痕，我爱上一盏灯，我爱倾听转动的秒针，不爱其他传闻，我爱的比颜色还淡，生物还天真。当我需要的只是一个吻，就给我一个吻。我只爱陌生人。 Come on, baby. 只爱陌生人是王菲在1999年的9月份来发行的专辑。这张专辑当中，我们依然看到了跟王菲合作的老班底张亚东、林夕以及梁荣俊等人。这张专辑当中有几首流传很广的好作品，除了《只爱陌生人》之外，还有像《当时的月亮》以及《开道荼蘼》。我们要跟你一起听到非常高亢声音的伍思凯，他的高音能够让你感觉到共鸣和感动。 一个人生寂寞的人，一条长满荆棘的路，天冷风吹得很，我的脸上沾满了灰尘。我是一个爱的牧羊人啊，寻找一个爱我的人，就算世界笑我多愚蠢，我也不能乱了方寸。我很累，我不肯睡，我很虔诚，天保佑我遇见幸运的神。脚下一道一道伤痕，我是一个爱的牧羊人啊，寻找一个爱我的人，就算世界笑我多愚蠢，我也不能乱了方寸。我很累，我不肯睡，我很虔诚，天保佑我遇见幸运的神。我是一个爱的牧羊人啊，寻找一个爱我的人，就算世界笑我多愚蠢，我也不能乱了方寸。爱情等我招手，往前走吧，寻找幸福的人。 心情又像樽盖等被揭开，

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北京时间17:00。